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期啊。以前国内讲有三年困难时期哈，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萧条已经有两年半了。经济学家说，我们现在的美国的这个经济不景气是从2007年12月开始。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全美国的这个失业率是相当高的，那个现在统计差不多有9.5%左右，就9.5%到10%。当然有一些州比另外一些州更糟糕。这个声音是不是小声一点啊？我们这里有一点回音。经济学家他们说，这个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经济不景气当中所失去的这个工作，是大概有700万到800万个工作。这个工作按照过去的这样子的这个增长率的话，可能要10年以上这个工作才会回来。那可是有些经济学家说，这个工作永远不会回来了。为什么？已经到了国外去了。有一些美国的工业已经彻底的已经没有办法来在全球上来竞争了。工作现在是不好找。而且呢，我相信大概这里有不少学生面临毕业的这个压力，毕业以后这个工作现在是找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那美国的房屋市场也很不好，也很糟糕。据统计呢，差不多有1/4的屋主，那他们用一个银行界的术语叫做 underwater， 在水下面。 underwater 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他们房子淹水， under the wa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欠银行的钱已经超过他们现在房子的价值。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要卖房子的话，他们还要贴钱才行。那现在过去几年当中过去的3年里面，有600万个房子面临这个法拍 foreclosure， 被银行没收。那估计说是今年这一年当中就有300万房子要变成 foreclosure。所以今年年初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说，今年2010年是 the year of the foreclosure， 因为很多人他们算了一下，我这个欠的银行这么多，有的人的房价只有他们欠银行的价钱的2/3，如果要等到有一天我的房价涨到跟所欠的贷款是一样的话，可能要10几年以后的事情。他说这样子的话何必算了？我何必付这么贵的钱继续住在这里？我宁可宣布破产，把房子给银行，然后我另外再去租房子好了。所以有一些经济评论家说美国的 the American dream of owning a home is turning to American nightmare。 okay， 美国的梦过去是你是有房子，这个有房子的阶级是一个表示你成功了，表示你稳定了，表示 you made it。 那现在的话，房子是一个头大的事情。所以一想到有的人一想到换工作搬家，或者是他失业了想搬家，第一个头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房子怎么办？房子卖不掉。所以搞得很多人现在搬家起来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搬。所以过去这个如果失业的话没有关系，我房子里面很有 equity， 大不了把房子一卖，把这个钱拿出来，那这个老本很多的，我们可以吃很久的。现在不是了，现在一失业的时候，很多人一失业的话，他马上就是要宣布破产，因为他付不起这个，没有办法来还清这个债。那如果你失业了，宣布破产的结果，房子被没收了，那你人去哪里住呢？又没有工作的话，那你变成流落街头，变成一个流浪汉。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几年当中是一个很多挑战性的，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这个时期。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了主的以后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挫折。这个挫折会使我们灵里软弱，这些挫折可能是找不到工作，可能是拿不到 tenure， 可能是答辩没有通过，可能是房子跌了，或者是侍奉里面所遇见的困难。那这些挫折会使得我们落入一个灵里低沉的一个光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跟上帝祷告，我们祷告可是好像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觉得很软弱很无助。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怎么样来扶持我们，把我们从灵里面的这种低沉里面给挽回过来呢？ 那我如果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的话，我们看到拿阿米这个人，他在那个时候路德记第一章里面走入一个灵里面的一个低谷。如果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的话，我们知道拿阿米是生长在什么时代啊？士师时代，国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时代，你看圣经，士师时代的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啊？啊，打打杀杀的，国内邻里情况景不好，而且是打打杀杀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这个士师记应该是 rated R for sex and violence。哎，你看那士师记好像武侠，中国的武侠片一样，从头到尾都是打打杀杀的。啊，那拿阿米是生在一个不是很属灵的一个时代，而且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治安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那他不但是中国人讲命运呢，他好像是第一个命不好，第二个运也不好。命不好生在这个世事的时代，哎，那运不好是什么？哎，他家里面出了问题，那时候世事的时代里面，结果他正好碰到饥荒啊，那个时候叫饥荒，现在叫经济不景气，同一回事情哈。Anyway, 他遇见了饥荒呢，结果呢，他跟他的老公啊，这个以利米勒两个人带着孩子就跑到摩押地去了。也许在那个地方有出路，啊，那可是呢，到了摩押地，十年以后，这个丈夫也死了，这两个孩子也死了，而且家里面没有孙子，所以这个家庭现在家里面的男人全部死光了，只剩下三个这个寡妇。我想在十年当中，可能拿阿米啊，可能祷告了很多次，可能他为他的先生的这个病祷告，我不知道先生怎么死的，可能他为了他儿子祷告，可能他为了他儿子娶了媳妇结果没有生孩子这个事情来祷告，反正祷告的结果是他家里面男人全部死光了。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里面，一个寡妇是软弱无助的，所以圣经里面形容软弱无助的人是什么？是孤儿寡妇。当时的寡妇家里面没有男人的时候会被人欺负的，会被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去欺负，抢夺他们的这个财产的。所以现在她如果没有丈夫，没有成年的孩子来保护她的话，在当时这个寡妇的这个生活是很悲惨的，下场是命运是很悲惨的。也许她就是光是在等死而已啊。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里面看到，我们她那时候的情况，心境是非常非常 depressed， 非常情绪低落了，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Prozac 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他情绪低落呢？他忧郁症呢？因为你看到他十年不见，他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乡亲，他说什么？啊，他说第一章十三节下半节，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回到了这个伯利恒，他跟他的两个媳妇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回到了伯利恒，他跟他的乡亲说什么？他说他们到了第一章的十九节说，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哇，这个拿阿米回来十年不见。妇女们说，这个是拿阿米吗？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叫我马拉。拿阿米这个意思的话啊，就是这甜的意思，马拉的话是苦的意思。他说我这个人是从里到外都是苦，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跟他的丈夫两个儿子跑去摩押地，现在回来的是空空的回来，丈夫也没有，儿子也没有了，这个孙子孙女全部都没有，从来没有儿子没有后裔。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叫我拿阿米啊？这么多年不见的乡亲，他一见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吐苦水。可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短短的这四章里面，到了路德记结尾的时候，他的整个心态被上帝扭转过来。那上帝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心态的？上帝是怎么样把他从他灵里面的低谷给挽回过来的？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一段第一章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一个情绪低落的光景当中？现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可能有不少弟兄姐妹在一个情绪低落的一个光景当中。这个州政府，很多州政府在裁员，很多地方政府没有钱，所以现在这个交通警察开罚单开得很勤，因为他的市政府预算不够，他 他罚单开得不行的话，下一个被裁掉可能是他。加州政府的话是裁得一塌糊涂，是这样的，裁得不能再裁了。有的州的话就是 furlough， 强迫你留职停薪啊，一个月给你多少天啊，三天四天，可是没有薪水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很容易的，我们会落入这样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低层当中。那上帝怎么样帮助拿俄米呢？那今天上帝也可能用同的方法来帮助你跟我，可能不是完全一样的方法，可是这个我们从拿俄米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那首先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帮助拿俄米呢？上帝给他有盼望，上帝给他有盼望。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上帝让他听到好消息，原来本来是为什么他们离开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去摩押地当难民啊？因为国内有饥荒。现在呢现在经济萧条开始好转，工作又有的着落。上帝说他听见这个，现在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那上帝让他听到有好消息，以至于给他带来盼望。这个盼望很重要。今天一个人为什么他会自杀？为什么情绪低落的时候为什么自杀？因为他完全没有盼望。有盼望的人不会去自杀的，有盼望的人会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现在上帝要把拿俄米从摩押地带回以色列，那上帝怎么样让他回去呢？让他甘心乐意的主动的愿意回去呢？上帝让他听到好消息，哎，现在国内饥荒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现在神又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这个是对拿俄米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十年下来他所遇见的挫折是一个连一个，家里面的悲剧是一个连一个，他已经失去了这个盼望。他讲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是我，受苦。现在上帝给他有盼望。那拿俄米因为听见有这样子的这个盼望 OK， 那结果的他就采取了行动。所以今天上帝让我们在情绪低落当中，上帝帮助我们的方法可能时候是透过不同的管道给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可能为你所遇见的困难祷告了很久，而是好像上帝没有解决，现在突然间上帝可能给你，让你听到一些消息，让你有盼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上帝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有动工，或者是你所以很多时候上帝是给我们听到消息，给我们有这样子的鼓励。一个差不多好几个月以前，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个意外，发生了一个意外。我所住的那个 condo 隔壁的邻居抽烟，结果导致他这个 condo 烧火了。我们 condo 是全部连在一起的，隔壁那个 condo 烧火的结果我们家受到影响。那我就带了一些照片来给各位看一下 OK， 平常我讲到是没有 PowerPoint。 好，那个放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呀，这个是 OK， 这个是这个我们隔壁的这个邻居的 condo， 这个是我们的 condo。 所以这个是十月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号不是911，是11/11，结果隔壁的这个 condo 你看全部给烧毁掉，那我们也受到很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两个 condo 我们是共用一个garage 停车场停车库的，这个是属于我们邻居的，这个是属于我们的，结果有一个车子就全部报销了 OK， 这个是我停车库烧火以前的光景 OK， 所以你看到东西是收拾得很好，井井有条，架子是我自己钉上去的，东西非常整齐，上面这个灯是我修车的时候用的哈，这个架子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烧火以前的光景，这个是烧火以后的光景，刚才是创造，这个是堕落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架子已经烧成这样子 OK， 这个里面的车子报销了，没有了。这个是我那时候刚刚买了不到几个月的一个旧的 Honda Accord， 公路上可以跑33 miles， 不错的，新的 Accord 只能跑31。这个旧的阔比新的阔小，有这个 mileage 还好，这个是我们全家最有效率的 最好的车子，结果现在没有了。嗯，啊，不但没有，是没有全保，所以保险公司一分钱都不赔的那一种。我只保 collision， 没有保 comprehensive。啊，这个楼上那一层，我们的 condo 楼上的卧室这一层是全部烧掉了。这个是我这是我父亲跟我的儿子一起住的这个房间，啊，这里呢，这是一个电脑的 monitor。救火的时候，这个水浇下来 ，monitor 全部报销，泡里面进了水，结果就没有办法再修了。OK， 这个下面这里面下面是个书桌，哎，修了，这个是电脑 computer 这个 monitor HP 20多寸的，这个是下面还有一个 Dell 在这个地方。这个是 monitor 下面的桌子，然后这个书桌下面还有 laser printer 在这里，印刷打印机。哎，这是我父亲的书桌，窗子已经全部被消防员这个弄空了，天花板他们上了天花板烧了，下面天花板的 insulation 全部掉下来，掉了整个房间都是 insulation。这个是我父亲所睡的那个床。这个床啊家具啊全部都泡水了，全部都没有办法用。这是我儿子睡的这个床，这旁边是他的这个书架。我们整个卧室 insulation 上面那一层全部掉下来。这个是我睡的这个床啊，这个是这个五斗柜还有这个床都是我们20多年前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给我们的，这个 Scandinavian 丹麦的家具。丹麦型的家具，很好的家具，全部都没有，泡水了。这个是我女儿的房间呢，这是她的柜子，她的桌子什么等等，全部都没有。床，这是她的床。这是房间里面的被子、衣服全部被烟熏了，烟熏的结果里面有烟味，不能够，已经报销了，没有办法洗了，除掉那个烟味。这是 closet。这是 linen closet 里面的床单被单啊什么的全部都不行。这是一箱衣服，纸盒装在纸盒子里面，纸盒子全部烧掉了，衣服也给烧掉了。哎，这是我的书房，study 在 basement。这个水从最高那一层到中间那一层，然后到最底这一层，天花板上这个日光灯自己装的，你看这个已经掉下来了，因为屋顶这个天花板进了水。没有办法支撑重量，所以现在是靠了电线过来那个地方。然后很多书啊等等笔记啊，有一些书笔记书桌等等都泡水。这是我泡水的一些的这个书还有 DVD 等等。这个是我们的厨房里面的这个吃饭的饭桌 dining room， 这个也是 Scandinavian furniture， 丹麦的家具等等。这个也没有办法，已经泡水了以后就木头就不行了。这个是工具 ，OK， 烧火以后的这个工具，修车的工具，损失惨重。啊，这个也是我修车的工具，这个是把车子顶起来的那个 jack lift 啊，这个是趴在下面车子下面修车的有轮子的那个 creeper， 哎，好。所以这个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我们那时候下午两点半，礼拜天下午，我从教会回来，我在楼下，在我的做我的功课。我父亲说：“以后，赶快上来！”我一上来，怎么一回事情？哇！我看到我出来的时候，我们的 garage 那时候已经着火了。赶快，我叫小孩子把妈妈找下来。妈妈那时候干什么？我太太在睡觉。为什么昨天晚上上夜班，所以他在睡觉，结果他穿了睡衣，然后抓了一个大衣，然后就这样子跑出来了。我们全家五个人，包括我80多岁的父亲，然后就从家里面尽快跑出去。那等到消防员来的时候是20分钟以后的事情了。那我家里住离消防局多远呢？一个 mile， 他怎么20分钟才来呢？因为第一个人打电话去不知道是谁打的，报错了地址或者他们听错了地址，结果他们到了一个错误的住址去，哎，然后后来等到他们再来到我们这个家里的时候已经20分钟以后的事情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当天晚上就住了旅馆。 那天早上就出去买衣服，那我太太就披了一个大衣，里面穿的是什么？穿的她是睡衣睡裤。我们到了 Coles 去买衣服，她进去的时候，她跟那个她店员讲，说等一下我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换衣室、更衣室穿出来的时候，我会穿你们的衣服。OK， 那这个不是我 shoplifting 啊，偷你的东西，我里面现在只有睡衣在里面。OK， 所以我们去那时候衣服没有了，然后只好去买衣服。那我那时候穿的是什么？我穿的是拖鞋。那时候是十月中，天气外面相当冷，穿那个拖鞋跑来跑去。为什么没有鞋子穿？鞋子被烧掉了，脚很冷。后来邻居有一个孩子心很好，借给我，他给我一双鞋，他平常他穿过的鞋子，现在不穿了。那个鞋子是我的脚的号码大两号。对，我穿起来像个马戏班的这个小丑一样，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我就这样子穿了两个礼拜。OK， 因为天天都在那边去抢救东西啊，从烧坏抢救东西。哎，那个呀，我身上穿的夹克是一个邻居借给我的，一双鞋子是我这一辈子没有穿过别人这样子这个情况送给我这种鞋子。那个是个邻居的孩子送给我的这个鞋子。那最损失最大的是什么呢？损失最大是我有很多书还有笔记泡了水，而且那个书是我是很仔细读过的，画过重点的等等，是这样的。这个书烧毁了你可以买新的，可是你书旁边做的那些笔记就没有了。我们一家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住在旅馆里面。这个一住的话也是住了几天在里面。哎，那小孩子天天晚上做功课的，他需要电脑的，他要上网的，结果我们全部一起挤 laptop。然后在旅馆里没有很好的书桌给你去坐的，我们五个人在一个挤在一个旅馆里面，就这样子在里面过了几天。哎，那时候我是情绪是非常的低落，非常 depressed 啊，这个是 instant depression， 很快就来的，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啊。OK， 这个房子没有办法进去了，fire marshal 在那边贴了那个他们那个 tape 贴在上面，就是说你不准进去的这个意思。那我在我情绪低落的当中，上帝就让我听到好消息。原来我住的那个地方对面呢，有一个 condo， 就是隔这个街对面的 condo。然后那个 condo 在 market 上已经卖了很久，已经差不多卖了可能半年左右，这个卖不出去。那我们那边 condo 有一个规矩的，就是说你不能租出去给人家，你只能卖，你不能租的。那我就打电话去问，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啊？因为这样子的理由，所以让他租给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烧掉的 condo 要重新被建起来。哎，结果 condo 收信息说可以去租。那我打电话给这个找这个 owner， 那结果他愿意租给我们。所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搬到我们家对面的那个空的那个 condo， 然后我们就住到今年六月，我是今年六月搬回去这个修好的这个 condo， 基本上的话上面那个全部拆到剩下骨架而已，然后地板啊等等啊全部都是重新做的。好，这个上帝让我能够听到好消息，结果让我去搬到一个这个空的这个 condo， 可以住在里面。那以保险公司呢有给我们，保险公司出钱去租家具暂时给我们去用。而且我以前牧养的教会的很多会友听到了我们这个消息，赶快很多就寄支票来了，还有一些教会我去讲过道的这个教会，他们就寄支票来的。哇，那一下子的话，那我们就特别感到安慰，特别感到温暖。那最使我感动的是什么？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以前教会有两个会友，他们回国了，在国内他们听到了消息以后 wire transfer 前来美国，一个 wire transfer 2000块，另外一个 wire transfer 1000块。哇，你从人民币折合美金，然后 wire transfer 到美国来，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哎，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盼望。我不知道今天上帝用什么方法来让你看到盼望了，可是那个很多时候上帝用不同的管道、不同的人给我们带来这个盼望啊。那我们在患难里面，这个盼望有两种，一种是真的这个盼望，一种是假的盼望。那什么是假的盼望呢？假的盼望就是我们期待人来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很多屋主在盼望什么？屋主在盼望这个 government 的这个 tax break， 4月30号到期已经过期的那个 tax break， 希望能够有第二个 deal， 以至于房屋市场能够继续来恢复。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把盼望放在这个总统身上。所以啊，奥巴马当上任的时候，很多人整个国家或者很多人对他有很高的期望。OK， 因为那时候小布什下台的时候经济一塌糊涂，差不多美国快要面临经济危机破产了。那奥巴马当了总统当了一年以后呢，结果是什么啊？他的 job approval rating 就降低了很多。现在你看新闻的话，常常报告总统的 job approval rating 很低，为什么？因为已经一年多了，结果好像经济没有改善那么多，失业率还是很高的。经济学家说我们已经是 out of the recession。他们是根据什么？根据 stock market， 根据其他的 index。 那可是另外一些人说什么？我们是已经经济不景气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个 jobless recovery 啊，这个职业市场还没有上去，还有这么多人失业。经济很多经济学家估计说现在这个 9%+ 的这个失业率会继续下去，最起码是一年，今年也可能是一直延续到明年。所以我们可以把盼望放在很多上面，放在 Federal Reserve， 放在 Ben Bernanke， OK， 放在 Timothy Geithner， 放在总统身上，放在这个各种不同的人身上。那结果是人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我们患难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整个人类患难真正的来源是什么？是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为他们行不义阻挡真理。真正人的患难的原因是公义的神对罪人的审判所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有真正的盼望。因为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已经不愤怒了，我们从上帝被上帝审判的一个罪人的身份地位，现在变成上帝的儿女。那我们的天父是什么啊？他是照顾天上的飞鸟的，供应天上飞鸟，也一个野地里的花朵给他有这样子装饰的，这样子一位天父。那我们身份地位的是他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比那些其他的被造贵重的很多。我们的生命是天父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献给他自己，以至于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这样子一个身份地位。那这个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患难有一天就要全部结束，有一天上帝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上帝的帐幕要住在人当中，上帝跟他自己的百姓跟他的儿女永远居住在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人是神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死亡就结束，因为我们的灵魂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有一个开始，可是我们没有结尾的。人死不是如灯灭，圣经里不是这样子讲的，圣经说我们人死了，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可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你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或者是在基督以外的人，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的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你所有的罪，你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人，那我们会面临上帝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不惜舍他自己爱子的性命来拯救我们。那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有真正的这个盼望，因为我们不是在活在神的愤怒之下，而是在他的怜悯当中。所以神挽回拿阿米的方法是给他有这样子的盼望，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又赐粮食给他们。那第二步上帝做的什么？第二步上帝给他预备一个他所需要的同工。我们看第15节到第18节，15节到18节，那个拿阿米说，看哪，你的嫂子已经回到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与我相离，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然后米歇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拿阿米他要回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就为他两个媳妇着想，那你们还年轻，你们不需要跟我回去以色列，你们是摩押地的人，你们可以留在这里，你们还年轻，趁着还年轻，你另外改嫁，另外找人去，找人去，你不需要跟着我回去受苦。我这个寡妇，我回去以后，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我怎么去照顾你们呢？结果他两个媳妇里面，这个大媳妇就走了，就留在摩押地了，犯不着跟他一起回以色列。可是这个小的这个媳妇，这个路德呢，路德他那个时候他就定义要跟着这个拿阿米一起回到，一起去以色列这个地方。哎，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路德姓主不容易，为什么？我们人呢、我们这样子好了，如果你开个福音聚会，请拿阿米讲见证的话。他讲完见证以后，会不会很多人要信主？他说我信的这位神啊，他伸手攻击我，全能者是我受苦。And by the way， 耶和华 have a wonderful plan for your life， 你也要信耶稣。我们的人的这个本性是什么？我们人要去找一个成功的人，我们会跟随成功的人。你会不会要跟随一个彻底失败的人？你会不会在公司里面找一个彻底失败的人，让他做你的老板，然后你跟着他一起在公司里面做？我们不会的，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需要找一个成功的人来跟随他。所以我信主不久以后，那时候刚刚信主啊，我博士拿到了，那我的计划是什么？我在公司里面上班，我要找一个很能干的人，然后跟着他去做，然后他在往上升，我也跟他一起升，就坐直升飞机一样，啵啵啵啵，你这样子上去了。OK， 这是你给 promote 的这个途径，你找一个很能干的这个人。那现在路德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说 OK， 他不是听见拿阿米遇见患难，看到他受的苦，他是跟拿阿米一起走过这个路。他不只是听见看见，而是他跟着拿阿米一起走过这十年来各种不同的家里面的患难，家里面男人全部死光。然后拿阿米说，这是上帝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全能者是我受苦的。在这个情况下，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我要跟你回去以色列，我要耶和华做我的神。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放弃摩押地的公民，我要跟你回以色列。我放弃第一个摩押地的这个公民的身份，第二个我遗弃我祖先的神，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要跟你回以色列，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是上帝在他心里面感动的这个结果。他所做的这个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totally unreasonable 的事情，完全是从人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事情。那结果现在上帝给他预备了，给这个拿阿米预备一个同工。那我们如果继续看路德记的话，我们发现这两个人搭配不错啊。这个婆婆出了点子，这个媳妇跟他去搭配，最后这个伯阿斯要娶了这个路德，然后就啊，他们就从此快快乐乐的就在一起过日子了。哎，那所以上帝在我们患难里面帮助我们，其中一个方法是给我们预备同工。上帝给拿阿米预备了路德。这个我们旁边上帝有侍奉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是要我们一脚踢啊，也不是搞革命三头主义，上帝是给我们预备同工的。摩西还有亚伦呢，还有米利安帮助他，下面还有约书亚做他的跟班人，对不对？约书亚他也有同工啊，他有加勒 OK， 他的 body 跟他一起攻打迦南地。保罗他有希拉，他有巴拿巴，然后他下面栽培有路加、马可等等 ，OK， 提多、提摩太，大概都是 teamwork， 这个都是团队侍奉的， 那耶稣带了这些门徒，所以耶稣甚至叫门徒出去实习的时候怎么去的？两个两个去的，出去实习完了以后回来做实习报告，然后再给他们评估一下，然后给他们继续上课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上帝是给我们不同的情况下给我们预备有这个同工的。哎，那很多时候这个同工可能是你教会里面最亲密的这个朋友，跟你可能是栽培过你的人，可能是你在扶持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也可能是你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家着火了以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安慰，对我跟我太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患难反而更加的亲密了。因为我跟我妻子两个一起走过这个患难，这个烧了火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OK， 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你整个生活天翻地覆，东西都没有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我们不会很 appreciate 很感谢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同工。我当初结婚的时候，结婚大概过了一年以后，我那时候得了一个结论哈，我的结论关于我们的婚姻是什么？上帝 made a mistake， 上帝犯错误，结果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当然这是神学上不可能的事情哈，上帝没有犯错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会那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呢？因为我发现我结了婚以后，我们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我是个很理性的人，他是很感性的人。我做事情是讲逻辑，他的做事情是讲的感受等等，所以很多时候对事情的看法等等啊，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看法很多不一样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习这个个性测验这回事情啊，现在一做了个性测验的时候呢，我就很清就比较清楚。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2006年这个开始回去。神学院 Covenant 神学院，我第一门课这个教授就让每一个学生做这个个性测验，做完了以后他叫你丈夫妻子都做了以后，跟他又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你们两个面对面的去谈话，给你辅导。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结果，他看看我们，他说哦，你们两个结婚的这么多年当中，20几年里面一定有很多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 dynamics。 当然他用的词很好，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 dynamics， 他说你们是不是为很多事情为了吵架，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可是这么多年来结婚20多年来以后，我越来越就是体会到哦，上帝把我们放在里面实在是有这个他有他的这个美意。 OK， 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就第一年我结完婚以后，我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太太不能跟我一样？ OK， 有一个电影叫这个苗条淑女哈， My Fair Lady 啊，这个奥黛丽赫本跟那个 Rex Harrison 演的哈，这个里面那个 Henry Higgins Professor 就是说 Why can't a woman be like a man？ 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问题。可是今天可能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配偶不能跟我一样？其实上帝是把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你注意他们能更好的来搭配。对，如果你们两个是一样的话，你们不是搭配，你们是竞争的对象。你家里面有两个理性的人吵起架来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好像两个人都说律师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上帝给我们预备同工，上帝给拿俄米预备这个路德，给路德预备拿俄米，最后上帝预备波阿斯来帮助他们。那今天上帝也是跟我们这个预备同工。那如果今天你没有结婚呢，或者是你的配偶已经过世的话怎么办？你知道我们最亲密的同工是谁吗？我们最亲密的同工还不是我们的配偶，我们最亲密的同工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了解我们远远胜过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了解。 那今天为什么你跟我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他已经升天了。耶稣升天，他跟他的门徒讲，我走了比我在这里更好。喂，门徒搞不清楚，这句话怎么个解释？ It's better that I'm gone。 这句话怎么解释？有耶稣在多好，你看没有钱对不对，他当钓个鱼里边就有钱可以拿出来，没有饭吃，没有荒郊野外的无饼二鱼，耶稣有在那个地方多好，有病的话也不用找医生啊。那为什么耶稣升天反而更好呢？因为现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来了，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你，永远不会离开你。耶稣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宝贵是在我们里面，这是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这个 presence。国内有一些，我去国内培训，有一些传道人做过牢的，做过很多年的牢。你一个人关在牢里面十年、十五年，一个人关在牢里面，你怎么过这样子的日子？如果是圣灵的宝会是在他们里面的话，这个人可能已经出了精神病了，可能有问题了。所以，上帝给我们预备同工。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同工是我们里面圣灵的这个保惠师。那第三方面，上帝怎么样帮助这个拿阿米呢？上帝选择最好的时间。上帝选择最好的时间。这个拿阿米现在他要离开摩押地，回到以色列，结束他在外面的这样一个逃亡的这样子的一个流浪的这个生活。那现在，他回去的话，他回到国内，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生活？一个寡妇回到以色列 ，OK， 他们已经离开家乡十年了，回去以后怎么生活？哎，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法律是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掉在地上的这些麦穗啊，这个他们不能够捡起来。上帝是个怜悯的神，所以上帝的律法里面就是设立了有方法来帮助国内的一些软弱无助的、贫穷的、孤儿寡妇等等这一些人。那他们怎么样过活呢？就是在人家收割麦子的时候、庄稼的时候，他后面捡掉在地上的这个麦穗。那这个路德就是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的时候，就遇见波阿斯他未来的这个丈夫。所以这个上帝要他们回去，上帝要选择最好的时间。那他们拿阿米什么时候回去伯利恒的？22节，拿阿米和他的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回去，所以马上第一个，上帝有办法供应他们生活里面这个需要；第二个，在拾麦穗的过程当中，上帝在预备波阿斯跟路德去见面，然后这个透过波阿斯来帮助路德，帮助拿阿米这个寡妇。所以上帝选择的这个时间有他 perfect timing。 很多时候上帝的时间不是你跟我的这个时间。我当初在神学院读书，我的计划是今年暑假搬家，因为我课全部修完了，我现在是 ABD All but the dissertation。 那我本来计划是今年暑假搬家的，到现在已经应该已经 settle down 了，8月底了，马上9月是开学了。那结果这个火一烧的话，打破我的计划，打破我很多的这个计划。可是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神的美意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搞清楚。可能暂时我搞不清楚，那个火一烧，我说有没有搞错啊？这样。我东西是整理的整整齐齐的 ，OK， 我的书啊、笔记本啊等等，修过的不同的课，我全部用笔记本钉起来，然后里面夹夹子，然后什么是笔记，什么是讲义，什么是 handout 等等，考试 paper 全部都放在里面，按照次序放好。哎，结果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全部乱。那可是我们相信上帝有他自己的这个美意在里面。那我回去，现在我看一看这个烧火发生的事情是时间呢、啊？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里面。这个什么火是什么烧的呢？下午2点半， 如果这个火是早上两点半的话 OK， 哎，一定有一个牧师替我们一家五口做追思礼拜。我们所以能够跑出来，就是因为火是下午烧的，不是夜里烧的。那另外一方面，神让我们就看到，等到这个火烧了以后，我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 Covenant 神学院已经学了整整三年了。这个三年当中，我学过很多的这个神学，帮助我去面对人生这样子这个患难。如果我不是学的那些神学的话，到我以前去这个神学院以前的光景的话，我可能是没有办法面对这样子的这种挫折，我可能精神就崩溃了。我感谢主，这个我在神学院这几年来学的这些神学，帮助我知道这个神对我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啊，我家里着火绝对不是因为上帝在惩罚我，绝对不是的，不可能的事情。哎，那我再回去一想，那个我们是十月烧火的啊，这个那十月烧火，我暑假的时候正好修了一门课，那我修什么课呢？啊，我修的是加尔文的加尔文神学的一门课。那上课要写 paper，OK，okay， 那我那老师叫我写，也给我们选题目。那我选那个题目选的是什么？啊，选神的护理 ，OK，God's providence， 加尔文对神的护理的看法。那什么叫做神的护理？就是神在掌管所有历史里面发生所有的事情。哎，为了他的选民的缘故，为了他百姓的缘故，上帝掌管这个历史里面所有的事情，为了他自己的子民的好处，是这样，这个叫做神的护理。所以当家里面我回去一想，烧了火以后的话，我那个暑假写的 paper 我还拿个 A 还不错 ，OK， 这个 A 不是我抄来抄去的 A， 是我真正的去消化了这个加尔文。第一个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第二个他用的那些经文，所以我真的在这一那个题目里面，我的这个根基比较好一点。那结果我就想，那个 paper 其实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我做的这些这个自己的研究啊等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神在患难当中，神给我们扶持我们的时候，神的时间呢是 always perfect。很多时候我们人不觉得不是太好 ，OK， 我们会觉得不是太好。我觉得什么？我快要准备毕业了，我搬家了，我现在正在接触到教会。啊，家里面突然间一把火烧起来了，把那个所有的 schedule 全部被打断。不过我相信这个神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今天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上帝透过不同的途径给我们这个 hope， 给我们这个盼望。我们有没有留心到上帝在旁边给我们预备的同工？这些同工可能很多年了。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你没有在教会里面很亲密的弟兄或者姐妹或者同工的话，那你基督徒生活是很有问题，而且是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比较亲密的同工，我们能够真正的敞开我们的心，能够在里面分享我们里面的挫折，我们里面的挣扎，我们的 joy， 我们里面的喜乐，我们能够坦诚的这样子来分享，这个是神要我们过的这样子的家庭生活，这是神给我们预备互相扶持的对象。啊，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同工的话，那也许你在神的面前祷告，看看是不是有些地方你可以学习更加的敞开，或者是你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的话。你没有其他真正的亲密的肢体的这样子的生活的话，也许你开始准备可以去团契，在团契里面过着团契的这个生活，在团契里面你有一些跟你会发展比较亲密的这样子的这个同工。所以今天上帝让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看到上帝有个不同的方法来挽回这件事情，挽回把拿阿米从他的患难里面，从他的低谷里面给挽回过来。那拿阿米，我们看他的话，好像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属灵哈，这个满肚子苦水，抱怨。OK， 以色列在旧约里面看到抱怨有不好的后果 ，OK， 有不好的后果。那埋怨的结果，这个神降灾于你。那今天为什么 我跟你也是像他那样子，我们的抱怨不会比拿阿米少，我们可能还会生上帝的气。那上帝为什么没有审判我们，反而用不同的方法来扶持我们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立约的主，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上帝对我们永远不会审判。所以上帝今天以恩慈来对待我们，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等一下我们又要领圣餐，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设立了 OK 他的这个圣餐，就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时候我们容易忘掉，我们容易忘掉，我们忘掉，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考验的一段时期，这几年的经济的问题可能带来很多家庭的破碎，家里面的争吵，各种不同的忧虑，可能有一些人为了忧虑缘故，身体的自己的健康的受到影响，甚至有一些人得了癌症。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你里面得到安息，让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享受到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你给我们所预备的同工，我们看到你给我们这个不同的途径，给我们有新的这个盼望。愿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愿你成为我们一生的安慰。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